的，怎么都没想到会再见到你，你的甜言蜜语让我佩服到底，谁在谁怀里，爱是不过是个骗局。请你别再靠近我，你没那么的保守，别到现在才来对我说你后悔了。 看辽阔世界，奔向一切。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

从出生到现在，我都在寻找，寻找一种存在的理由。我想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活着。生命中有一种悲无法形容，你笑着却比哭要心碎，正如还有一种痛无法承受，你活着却比死要失望。 Thank you.